闪烁烁，像快跌下来。天花很灰，通通破碎，就似要碎开。天窗边污糟的铁锈，划破了未来。难明了肮脏那脸薄，不修边幅，我不应该。回王情节发臭理由，放低一堆，有神配搭不需同苦水。从头来过，转过战场，再不崎岖，来跳出这废墟。随时一穿起新的衣着再出发，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，痛苦不谈，不多讲，只想今次有得拣，随时都可转轨。新开始不算晚。穿起新的浪漫，披起新的愿望，铺出新的道路，交出新的风和光。原来是几等于我着出新碰撞，从灵魂深处春风得意是一趟。渡过了最难到的风景，会知这根本不算偏激。无人能够对我渴求作出挑剔，来找新的角色。随时一穿起新的衣着再出发，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，痛苦不谈，明明能好转不可太懒，求求其等于故事养间。假如即见我捉紧方向再出发，假如穿穿那金色抽屉带起光环，不多讲，只想今次有得拣，随时都可转轨。我心里只不算慢，新套装衬托心情，心情带起最闪调色衬托心灵，心灵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，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。从头来过，转过战场，再不崎岖，来跳出这废墟。随时一穿起新的衣着再出发，随时一翻身找新的我，痛苦不谈，明明能好转不可太懒，求求其等于故事养间。假如即见勾足紧方向再出发，假如穿穿勾金色抽屉带起光环，不多讲，只想今次有得拣，随时都可转轨。